没我王大磊。 脚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time。 司机称乘客抱只大猫上车，结果上了一只豹子。街坊们听了这事儿啊，都议论起来。咱们听听去。哎，小柱，小柱，你要是个出租车司机啊，你最怕接到什么样的订单，或者说接到什么样的客人呢？ 喝醉了的。 嗯。 表达不清楚的。 事儿多的。 对。 话多的。话少的。 哎，对，话多的你害怕还是话少的害怕？ 都有点介意。话多的你根本就说不了正事儿跟他，话少的事呢，你问半天呢，他没答案，这都很麻烦。 你要跟他说什么正事儿啊？ 您要去哪儿啊？ 哦， 他不理你。 对呀、啊， 先跟他讲他怎么来的。 呵，讲人类发展史是吧？ 哎呦，人类发展史，社会发展史。 我是谁？我要去哪儿？ 讲明白天亮， 然后再说我 要去哪儿。我呀，不想知道他是怎么来的，我想知道他是怎么走的。 那你介意有带宠物的吗？ 嗨，这个很正常。您提前打好招呼，您带个什么小鸟啊，带个蛐蛐啊，油葫芦啊，带个铃子呀、啊，这没事。 带黄金蟒。 带谁？什么金蟒？ 黄金蟒，蟒蛇。 蛇 蛇蛇蛇。 蛇皮带。 哎呦， 蛇皮带就是那种。就是那个 蛇了 编织袋啊， 编织袋，对 啊，编织袋没事，那里边装着黄金蟒可不成， 里边装蝎子， 蜈蚣大长征， 哎， 我都给他们立规矩， 特色一点的 乌龟， 那这个得 螃蟹，螃蟹， 哎，这小螃蟹，哎，小乌龟都行，还弄一个好六斤多沉大鳄龟， 你只要一绕道，那螃蟹那钳子咔咔咔， 螃蟹先知， 那乌贼不还能？预测的吗？对吧？那不是乌贼，那什么来着？鱿鱼。 鱿鱼，小花，你真敢说鱿鱼搞章鱼？ 啊，章鱼， 跟鱿鱼是一回事吗？ 一颗， 鱿鱼就烤了， 是一种， 什么一种？ 一属一目， 还一跟牌呢。 比如说王大磊是出租车司机啊， 嗯， 在俄罗斯一带运营 流窜， 边境线上服务， 跨国的，这罪过可是，这、哦、这要逮着是四个胎都得扒下来。 我有出入的运营证， 有俄罗斯出租车运营执照。 哎，我双语，双证。 你一个中国人，你跑俄罗斯，你还有个运营执照？ 我来回，我这边有中国，那边有俄罗斯的，我来回跑这边两边的呀。 办一个。 哎， 完了，人家还有俄罗斯名字呢，叫大磊别克耶夫 司机。 我是别克的耶夫。 寒风凛凛的俄罗斯冬天啊，在水杯里装上红枣、枸杞，出车了。 看来呀，我晚上还得回国境线这边。 保温杯里一装， 没放黄芪， 没放什么那个除湿的那个薏米。 这一天啊，大磊别克斯夫不是， 哎，你就还叫大磊吧，我这，哎，我现在这边先叫中国名字， 好，大磊吧。 大磊别克夫斯基呢，一大早出车了啊，带着自己的这个保温杯，唱着伏尔加三道车。 这是一歌吗？ 叮咚，您的订单到了。 我这门铃响了，快递来了。 这就是你这弄得别致一点 啊、哦， 电铃一响，黄金万两吗？ 这时候一个乘客说：“走吗？” 中国乘客， 不是小花把它翻译成这个中文了 啊！ 孩子上， 对，上上不上？ 这位司机 上不上？上，他问我好不好，还不上啊？ 去莫斯科上不上？ 小花 在哪儿呢？这是 小花，你这我在边境线服务，我还得莫斯科去，我 就这一杯红枣， 我今晚怎么回去续我的红枣枸杞啊？ 多给钱上不上？ 那上，我这大不了这杯不要了。 宠物烧不烧？ 什么？ 带个宠物，你给烧不烧？ 烧不烧？ 那得烧宠物钱， 多给钱烧不烧？ 多给钱烧。 好，那好了，烧吧。这个 这仨人就会这么一句俄国话， 我还会第二句呢。你，就是试 骂你。 车来了以后，门一开，一阵大风吹来，呜，把大磊别的科夫司机 刮的后座呢， 哎呦，给冻的，赶紧上， 赶紧开，晚上就得到俄罗斯。 我穿着皮大衣了，没事。 上了以后啊，大磊别科夫司机啊，一看，哟， 嗯， 这个， 咦， 怎么了？ 您带的这是 蛇皮袋？ 不是蛇，这是什么东西啊？是豹子。 哦，豹子，木匠拿一豹子。 不是， 这是您的。宠物

十一期间，快递员、凌晨将程序员误认成小偷，街坊们议论纷纷。 怎么会？ 怎么会啊？就是比如说，一个快递员深夜前往一个小区送快递。 一般的快递谁深夜还送？人家也是有上下班点的。 哎，你知道现在快递除了送那些什么快件以外，有的时候还有送药、送吃的，这都 可以吧？那不是归闪送，归那个什么跑腿儿管吗？ 哎呀，拢称叫快递员吧，我想。 哦。 快递员呢，深夜前往一个小区送快递。这时候啊，有一个下班的程序员业主正在自己这个楼道附近溜达呢。快递员呢一看，这么晚了，谁？不是都白天上班吗？ 嗯， 这位怎么在这溜达呢？ 夜班啊？ 什么意思？ 巡逻的？那 不像啊，长头发，很久没打理了，很可疑啊。 你想啊，送快递他不一定对每一个小区都熟悉，他在这肯定是东张西望，左寻摸右看看，那个形象、那个行踪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 是 谁把谁认成小偷了？ 晚了，小柱，程序员被误认为小偷。 不是那送快递的被认为小偷。 这程序员什么样呢？这个头发这么长没打理，行迹很可疑，转悠啊。 关键是转悠。 我先把他报了警吧。这个快递员很有点安全意识、主人翁意识。 等会儿，安全意识我还懂，这主人翁意识怎么来的？ 把自己当小区主人啊！ 哎，就给人送点快递，就当成小区主人了。 他怕 维护社会的安定，人人有责。 对， 哦， 一步上去啊，站住，干嘛的？哦，你是干嘛的？ 嘿，俩人还互相。 你先说你干嘛的？ 质问啊。 那你先说你干嘛的？ 嘿，俩人这么玩一宿， 你敢说吗？你敢说吗？ 你敢说我就敢说。 你先说，要不 你先说。 你先说，要不一块儿说。 俩人流沙河看多了。 要不咱们一块儿说。三二一。 没听清，全搅和了。 哦，你是程序员啊？ 哦，你是快递员啊？ 啊，来握个手。 来， 久仰久仰。 咱都是圆字的啊。 哎，你程序员你不对啊。 我程序员我怎么不对啊？ 你不应该是秃头吗？ 哎，你见过我？ 你快递员你有错啊？ 对呀。 你这么晚你干嘛来了？ 这你 快递啊？ 你不白天送快递吗？ 这不是双十一吗？哎，都说你们程序员秃头的多呀，90后都秃了，怎么 瞎说 这么多头发呀？ 那是他们。 哎，你看你这发质， 没有打理，你真吓到我了，一点都不像个修电脑的。 谁是修电脑？我跟你说，你要这么说可急了，我是程序员，我不是修电脑。 别招他，修电脑的， 到时候他什么事都跟你走程序。 是啊，但是。不都这么说吗？你们是修电脑的，程序员就是修电脑的。 胡说，我们是编程的，程序员怎么会是修电脑的？我再跟你说啊，那是偶尔给人帮忙，但我们不是修电脑的。 这有什么？ 哎，你这个快递员，你至于吗？啊？ 我怎么至于吗？ 你大半夜的，你大半夜非出来送快递来？ 不是，我什么时候送，真没什么关系。 那 你 也没有大夜里 说说。 嗯，你倒是说说。好，这样， 二位，跟我们家窗户根底下这吵着半个钟头了啊，行吧？ 你看你吵人睡觉了吧？ 来，咱们加班的何必为难加班的呢？是不是？ 对，那我加我的班，你上你的班。 但我真得说啊，头发不错啊。 你 作为程序员，你真争光。 我跟你说啊，你实在工作太晚啊，作为一个快递员，你应该表扬。 你们俩还走不走了？ 走。 哎，你一般几点下班？ 我一般夜里一两点钟，你呢？ 我比你还晚呢。 哎、 我那次4点出门的时候啊，碰一大爷， 是啊， 出来晨练来了。一见我啊，特别高兴，夸我啊，现在年轻人要像你能起这么早，那真不多了，好孩子。我说我还没睡呢，你是后台的程序大牛，我是前线的快递小哥啊，来抱一个。 怎么我是大牛了？ 大牛人啊。 好，你把人带出来。 来抱一个，抱一个。 我发现你适合做朝阳群众。 你呀、啊，应该退休以后做西征大妈。 你以后得早点睡啊！不是哥们说你， 以后别干活干太晚啊！不是我说你， 老那么着的头发，那金怎么折腾吗？ 你这头发也不一定金折腾。 我真是怎么看你不像个修电脑的？ 我怎么看你不像个送快递的？ 你不应该穿西装打领带吗？真逗啊！ 谁那样啊？ 街坊们说，这是程序员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作为他们的邻居员啊，我是最惨的，这一宿啊没怎么睡觉。 的节目吧， 哪个、啊、哪个俩呢？ 法治现场， 现场。 史上最悲催的劫匪，连续抢劫两家网吧，只抢到10几元，请看我们的法治现场，我是侯暴林，大家好。 谁理他了？哎，那就打上招呼。 你们好吗？ 他 他认为现场互动呢。 左边的小区你们好吗？ 小区 右边的小区你们好吗？ 我是在哪楼顶上直播呢？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这个小区，您看啊，有个网吧，网吧里出什么事儿了呢？ 咱们进去看看。 请看我们的现场报道。看这个男子持刀闯入这家网吧抢劫。 嗯， 哟， 网吧里坐了四个年轻人。 就四个人？ 走，往左边，左边，左边，带线，带线，上路，上路。 听见了，听见了，别让，别让，喊什么呀？你没看我？ 也看一眼。 过来帮忙，过来帮忙，赶紧的，团一下。 老三说话，老三，支援，支援，老三。 哎呀，别催，这不跟着呢吗？ 四个戴着耳机玩游戏的年轻人啊，并没有听到男子抢劫的声音。 老四，守塔，守塔，你先坚持一会儿。 持刀男子很无奈，只能拿出小刀，架在边上一位小哥的脖子上。 什么玩意儿，凉飕飕的！嘿嘿嘿，别闹，别闹，别闹！ 这个时候，旁边三位队友才淡定的转过头来看了看。哎呀，别闹，别闹，别闹！ 干嘛呀？ 我们马上就赢了，别动啊，别动！ 对对对对对，一会儿把机器让你还不行吗？那边有机器，你上那个。 你别看他了，你赶紧！ 哎，来了来了来了！ 支援支援！ 来来团团团团 团！ 哎，等会儿，哎，抓一个抓一个，快！哎，你别怼着！哎，我跟你说，我跟你急啊！ 你怎么又跑我这儿了？ 你看，死了吧！ 你别隔着我，去！ 别挠！嘿嘿嘿。说什么？大点声，听不见。戴着耳机不知道。 抢劫！ 什么？你大的？哎呦，哎呦！ 大姐， 你找我骂你呢？ 你把耳机摘了，你听他说什么呢？ 摘耳机，摘什么耳机啊？冲啊！ 干嘛剁馅儿呢？ 完了，没大家来吧？说吧，什么事？快！ 抢钱！ 什么？抢钱？哎呦，多大了？ 25。 25就抢钱？你是25的吧？我们这年代出门还带钱的。你真逗了你， 头一回抢钱吧？ 哎呦， 抢拿那个，那算刀啊？ 不是，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谁带现金啊？ 对， 是 都是电子支付了。 我电子给你，你敢不敢要啊？ 那什么，哥们儿，你要实在，我兜里有糖，你自己来拿来吧。 拍戏呢吧？ 你这逗谁玩呢？又老三，你的哥们儿就不是什么的，老跟你瞎逗。 嘿， 恶作剧18%，恶作剧。 你少交点这位朋友啊！ 你才交这朋友， 编瞎话编真了，还抢你， 连认都不认识。 那就认错了，那认错，玩，咱们玩，就开一局，开一局。这个男子啊，没抢什么钱，只能孤单的一人落寞离开。悄悄的，他来了。正如他悄悄地走， 这回走的时候嘴里含了块糖。 之后，这名劫匪跑到另外一家网吧，想继续打劫。由于上一家打劫的淡淡的忧伤的存在，所以呢，他挑了一位没有队友的小哥。但没想到，接下来劫匪承受了1000吨的伤害。我们警察。 您好， 这会儿知道客气了。 抢多少钱啊？总共 这不嘛，都在这儿呢，23.5。 什么23？13.5。 有10块钱是我自己的， 连数都不认识，还好像是横块糖呢。 别抱我，别哭什么呀？ 哎呦，13.5太少了。 别抱，别抱，我是警察。 我知道您是警察，您安慰安慰我，快点。 走吧， 你也算是自首吧。啊， 那是不是就没事了？我就可以回家了。 正义的这些压力，你最终选择了一个。 是 正确的 出路， 出路啊！ 我选择到了啊！ 他这性质啊，就是抢劫，跟这个抢的多少钱，当然抢的越多，岁数越大了，这个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当然我们觉得你可能这个刑事案件为这个几十块钱很不值得。我就说啊，有光明正道不走，你干嘛非得说干这么一件事呢？是 你说你打个工，这一天也比这10几块钱挣得多呀，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对得起父母对你培养吗？ 那也知道认识错误了是吧？ 是是是， 你应该感谢第一家那三位啊，没怎么搭理你。 不是四位 啊，还有一位哈，四位没怎么搭理你啊。你要说这四位真抢出大钱来了，你这得判多重的罪？ 不是，他我真没支付宝。 幸好他们仨就没钱。 四位、 啊，你也是。现在谁身上带钱呢？人仨，你孩子有糖就不错了啊！ 四位 ，四位， 是有糖有糖， 对， 我拿糖了。 但是你们仨我也得提醒啊， 假数我们是四， 啊、对对， 四， 我也得提醒你们啊。那幸好这个劫匪没有什么伤害人的意思，这游戏就那么重要啊？人身安全不重要吗？你们仨你好好的记着， 四。

而且刚刚说专柜4800，我们是1380。 嗯，还赠送各位5大袋的沁州黄小米。 没错，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东二环光明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东三环华威桥到国贸桥南向北车流量较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道路行驶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南风2-3级，气温5-3度。今天高海拔地区能见度还可以，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白天本市受弱气压场影响，地面风速小，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白天气温在8到-3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今天晒太阳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之前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用到街坊最亲近，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买果篮要嘛呀？老爷 走亲戚，现在走亲戚你不能空手去，咱老北京人讲理儿啊，总得拎点什么。 还真不是看亲戚。 看什么呀？ 不是看亲戚。 是啊， 你管你爷爷不叫亲戚？ 我干嘛非是看病是吧？我最近这不是大磊他妈不是把腿摔了吗？他们老姐俩关系还好， 不是不严重，不严重，不影响走道。 这不是就给你 就是磕了一下，就检查检查，不用送过来， 送 在家待着，在家待着， 送 也能做饭， 送一下。 不，别这么客气。再说那果篮里除了苹果也没别的， 你看见了是吧？ 哎呀，里面有潜规则呀！ 啊，谁照片？ 不是， 有什么？ 那果篮底下垫了那么厚一个纸，这果篮是显得挺充实的，但是你想这么厚一纸，那得少 我跟你说 多少苹果？ 果篮这种东西啊，第一水果不会选好的， 对它不可能好吃，首先 白样。 对，其次里边垫的东西多，它就是为了就跟装饰品， 哎，不为了吃， 就跟过年送挂历啊，送的点心是一样的。 那你就是说放病房里就干放着是吗？一直到那苹果黑了虫了，然后再给弄走。 明天他拿那还送别人？ 不是，他一个病人，他能怎么送哪儿去？ 他送给同屋的病人。 对，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果篮送的就是这叫礼品，礼品要求是好看是第一位的。 哎， 不好吃、 哦、和这不好吃没关系啊？ 对呀、 啊，不能吃都没关系啊？ 对呀、 啊， 不能吃啊，倒不至于。 不是，浮头那层肯定能吃，有底下确实有不好的，很正常。 都垫了纸了，你还替他们说话呢？ 不是垫纸替他们说话，他们现在商家就这么干。为什么他果篮都封好了卖给你啊？ 嗯， 就让你没法挑。哦 哎，说这一点， 也就是我戳一洞， 也就是你 说这点就不如过去咱们这点匣子了。 对，现装，您看要哪个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一记。 对，来两块的槽子糕。 对， 来四块槽子糕。这边再给我装八块 槽子糕， 槽子糕开会， 这位槽糕脑袋， 哎， 来点桃酥， 那挺远和， 来点钢炉 啊， 你说这钢炉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大家伙儿， 你解释解释。 钢炉啊，就是做点心剩的那边边沿沿的那堆最渣乱七八糟的，攒这么一大饼，就这东西好吃。 哎，其实那个香，知道吧？还有 油也大。 老北京还爱搁什么桃酥， 桃酥， 主要是 桃子糕现在是见不 少了，几乎哈没看有专门卖桃子糕的， 咋还是能吃着倒是。 福地八宝大桃糕嘛， 哎，以前那个什么牛舌饼什么的， 现在很多 酥皮的我都爱吃啊，这个、 牛舌饼啊，什么这个 小蛋糕啊， 小蛋糕啊，包括这个什么这个福禄寿喜的那个饼啊，对吧？ 但是过去讲究那个东西多的不一定真好吃啊，我是这么觉得啊。过去因为可能吃到的好东西也少， 小 所以 我 觉得有的 不是 我一般。 我跟你说不是。说不好吃是过去呀、啊，亏嘴。 对， 点心又甜，那过去糖是限量供应的，能吃块糖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何况你能吃到这个点心呢？ 确实是馋这口，因为他平时吃的东西清素了，对吧？ 大八件小八件， 对、 啊，来点带口味的确实好。青丝红丝的那些呢，我就一般般了啊。 哎，那你这跟我不一样了。你说吃青丝红丝的，那就得是自了红自了白的月饼了。 小、嗯、月饼， 不是 我就爱吃这个。 萨尼马上有时候也点青丝红丝。 对，哎、那些我都得摘了。 摘了之后呢，包饺子吃。 知道红丝是什么吗？ 什么呀？ 冬瓜切条晾干了。 哎呦，就冬瓜条。 那个我是觉得呀， 但是你摘，听我说，小胖，你把红丝摘完之后，汆丸子，红丝汆丸子， 红丸子、白丸子，那个绿丸子， 绿丸子， 青丸子， 我没听过青丸子呢。 现在呀，据说开发了好多新点心啊。 对呀， 比如说那种什么抹茶的酥也好，抹茶的糕也好， 好多呀，都是从那个国外进口的。 嗯， 拿破仑。 不过那个枣泥酥应该是以前就有的， 枣泥当然是有了，咱们传统的馅儿啊，对吧？ 是啊，枣泥酥， 枣泥酥、玫瑰饼、 黄油酥， 黄油酥应该是有黄油，但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时间不长。点心这种东西其实基本上是西式的，咱们中式的小点心呢，一般以什么这个 枣泥儿， 对，这 豆沙， 传统馅儿， 咸的五仁儿， 嗯， 对，这是比较多的，红糖白糖。 就北京最好的点心铺是正明斋， 而且咱们好多这个传统点心啊，都用什么吉祥如意的名字，什么这个茯苓饼，对吧？跟药材可能还有关系呢。 过去的糕点铺的盖纸也是红底黑字，有买卖的字号。 你那意思呢？应该黑底红字，可不红底黑字。 没有广告。 其实你可以叫饽饽铺。 对。 哎，现在还有哪些饽饽铺？你们给推荐推荐啊？ 现在就 没有饽饽铺了。 现在主要 就是 全集中在稻香村、桂香村、桂发祥。 老一点的呢，找点老一点。 正明斋， 对，老一点正明斋、就是。 正明斋现在都少见、嗯。 正明斋真的是挺少见的，我觉得。 伊利食品厂， 也就是在，哎呀， 伊利食品厂其实就是后来的，咱是说算新派的了。 伊利面包、动物饼干， 然后一些老字号的清真的饭馆，还有一些点心。 嗯， 你比如说像什么豌豆黄啊，对吧？糖火烧啊， 比如说 这些都算上。 哎，这个糖火烧放在那个点匣子里有，豌豆黄有放进去的吗？ 没有，豌豆黄太细致，而且它容易它一挤一压就扁了，变形了。 这个糖火烧最好吃的就是通州的大顺斋。 大顺斋 对，但是现在呢，就是城里没有分店了， 没有了。牛街那个清真的点心铺，主要是卖年糕的大拼盘。 其实为什么你们不谈谈点匣子的盒子呢？ 人是有规规矩，应该是有尺寸，具体几成几咱不知道。 哎，有那个，你怎么谈盒子是由什么纸做的呢？ 马粪纸啊。 这个名字，那你闻出了一些什么味道吗？ 没有啊， 闻不出什么味道来。它做成纸的都闻不出来了，就跟草纸似的，这都是有说辞。 为什么人为什么要用马粪纸做呢？ 为什么呢？ 因为啊，吸油。 哎。不过还是说过去的点心油比现在还要大， 还要大， 知道吧？ 过去的一年就指着会儿吃点油呢， 对， 而且得铺好了那个纸以后，一层一层的把那个点心码上去。 这码 上 这点心可有讲， 是不是？ 先码什么，后码什么，怎么码？ 塌了， 要不它码不下。 对呀、啊，而且容易散。这就跟盖房是一样的，先盖什么后盖什么，大的码在底下，小的码在上的、碎的码在边上。 对， 我记得小 拿着勺子你跑了这吃去吧， 白煮肉， 豆腐渣呀。 我觉得马点心的就会马的点匣的人都是一个数学家， 马的点匣马的好的人都是一个特别成功的玩魔方， 而且是几何学特别好，构图唰唰唰唰唰， 人家还手艺人呢，人家绑那线， 那叫纸绳啊，那是拿纸捻的那个绳， 纸绳 绑完还倍儿结实， 结实， 滴了还不散， 人家还给你滴了出一手可以套进去的环儿。 对，过去书店也是这么绑书， 是的， 现在就很少有了。 看他绑点心也是一种艺术，转来转去，咔咔几下子， 对， 五花大绑。 咱们俩 过去点心还有姜饼条，对吧？蜜三刀， 嗯， 这都是。 都是甜的东西多哈， 点心基本上是甜的油的，很少有咸的点心，不是没有，但很少很少。 所以那个小的时候要是说吃这个也确实是奢侈品，比咱们更老一辈的那真是奢侈品。 对呀、 啊、那时候那点钱买点豆浆干粮的比这个可能吃好几顿呢。 那为什么是有钱人在吃点心呢？穷人吃不起点心，想吃点甜的，就是真是说咱说过年了， 幸好这个点匣子呀没照那水果篮一样，底下先垫这么厚纸垫子， 打开一看就一块点心，打开白纸包还是白纸包， 也帮他们一家老小等着今天咱们吃点心啊，不做晚饭。 打开一看里边一粘豆包，哎，别让了，客气吧，咱切切八份，切八份，切八份， 送给那个老王那边， 然后换点饺子回来。 我们家有钱，我们家送的点心都是十遍的。 哦，十遍就炸十遍， 炸十遍那不就成嘎嘣了吗？ 那是 想吃什么吃什么。知道吗？ 变化， 想吃咸的嘣儿变咸的，想吃甜的嘣儿变甜，想吃枣泥嘣儿变枣泥的。 你们家那嘣儿很重要是吧？没有嘣儿就变不了。 你们家有一馒头，你一会儿蘸那个盐，一会儿蘸醋呗， 调料不？ 我们家拿点心都当刺身玩。 哎呦，点心刺身可不容易，容易碎。 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time。 前进有限公司，严肃点。 嗯嗯， 整个部门现在就趁你们俩没加入群了，赶紧加呀。 哦，谁建的？ 我呀。 哦，董事长您建的工作群、 啊、 那我们立刻要加入。 对，赶紧加，快快快， 加加加。 哎呀 这么多人。 写上你们的名称和职位、 嗯、 我还说咱们是头一波呢，我太高估咱们在董事长心目当中的地位了。 哎，汤姆你就写普通员工就行、 啊、 乔丹也是啊。 哎， 那我们有些部门经理啊、特别注明一下啊。那谁，詹妮弗，你的部门经理注明一下啊。有些工作方面的事情呢在里面会探讨，除了工作我觉得私人问题不要在这里面聊天啊。 好， 你像一开始啊这个纪律没有明确下来啊。好，托尼上来就把最近啊什么流行的这个秋裤啊都发到里面去，一直在发。这个杰瑞批了一批螃蟹，希望大家买螃蟹，这个非常影响我们的工作啊。 嗯， 就是咱公司也不卖螃蟹，它就一小小的宣传，能够刺激一下我们消费，那有什么不好啊，真是。 大母、这个既然你提到这点，来来来，过来过来，哎，过我缝这边。这是不是什么我们公司的宗旨是吧？我们怎么愿意前进是吧？这个效率你说对不对？ 嗯，不错了。 很好啊， 不能随处卖螃蟹、是不是？ 但是你也不能卖面膜哦。 已经撤了 哈，很好。好，那么就这样。我希望我们工作的时间呢全力以赴的对待工作，别说我没提醒大家 啊， 公司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有奖有罚，继续工作吧。 哎，真是 别发牢骚了，都盯着你呢。 一个公司至于搞得这么纪律严明吗？ 还说呢，本来这个犄角没人注意，就因为你暴露了。 哎呦喂，